呢首 demo 收到嘅时候只有分零钟嘅啫，但系呢分零钟已经有佢嘅 presentation 同埋氛围，所以吸引住佢，亦都同团队研究点样将佢发展成为一首完整嘅作品。 有谁想要这些明日，反省不变被谈及。 作曲廖文强，填词陈永谦，编曲 Ariel Lai， 柯新峰，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陈柏宇《那个明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每次经历都是成长的一课。 有一次发生了五车连环相撞的事故，送院的病人一个接一个咁，有些救得翻，当然亦都有些好遗憾。嗰一下，我先至深深知道咩叫做战场同埋地狱。 要知道由陈建安饰演嘅阿史喺医院仲有咩经历，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继续展翅。 林欣彤隔咗一年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系点呢？ 我觉得佢哋都系一样咁活泼啦。咁但系今次因为疫情就只可以倾电话啦，咁我就希望可以快啲过去啦疫情。我是林欣彤，想知道我和一年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好，报个时先啊。 现在下午时间2点12分。 好，咁跟住之后是天气。 好冻啊，13度啊，现在相对湿度 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好啦，在这么冻的天时呢，咁小弟就在直播室里面呢发现了一件事。而呢樣嘢呢，我本身以為係嚴瓊嘅嘢嚟嘅。 係。 即你唔覺得係嚴瓊大嘅嘢嚟嘅咩？個感覺。 都係。係。你咁 所以我問咗句嘅，我話阿瓊係咪返咗嚟呀？ 喔，如果你見到呢樣嘢以為。 我係見到佢嘅，我見到呢樣嘢以為佢喺度。咁我見到啲咩呢？ 樽添。 唔係樽嘅，佢成日都四周圍留低啲嘢㗎啦。就係見到一條頸巾呀。仲要一睇就知呀，係人手織出嚟嘅頸巾。 我呢个睇得出系人手织啊， 然后好明显阿琼咧会有呢啲人手织嘅嘢嘅原因系咩咧？呢条人手织噶嘛？ 唔知道，讲就话唔系咯。 嗯，我嗰次系人手织嘅，即系或者唔系佢自己织咯。即系阿琼咧就系似系咩咧？就系佢会买一条好靓嘅颈巾，系啦，一系就嗰啲有牌子嗰啲啦，即系格仔啊，你知我边只啦 ？handmade 嘅 系啦，又或者咧就系人哋人手织嘅颈巾，但唔系人哋织俾佢，系佢买翻嚟嘅啫。 系啦， 系啦，因为佢都系冇嘅。好啦，咁跟住之后我以为咦阿琼返咗嚟咩，居然阿波话唔係呀，阿琼冇返嚟呀，咁嗰条颈巾，嗰条颈巾係我 㗎， 咁我就諗起啦，究竟呢世人啊收过几多个女仔嘅颈巾呢？ 我首先要讲， 首先我讲先啦、 哦、你讲先 啦，你呢条留返一盏先讲啦， 係咪？好，你 个有历史价值啊， 有啊， 简直係呢个时代嘅产物嚟嘅 ,ok? 好啦， 小弟应该係等我諗下先，初恋俾嗰一条我啦，咁初恋嗰条呢都係织出嚟嘅，係返學嘅时候用嘅，所以特登係织灰色， 哦，系 啦， 不能够太鲜色， 因为翻学有颜色噶嘛，要即系有佢嘅要求噶嘛，系啦。 同校同学嚟嘅。哦，咁系要睇住你带佢亲手织嗰啲咧， 即系你其实啊，好热啊，好热啊，唔系啊 ，OK 啊 ，OK 啊，即嗰种啦 ，OK， 好啦，跟住之后有一个女孩子系织过俾我嘅，即系暧昧嘅女孩子织过俾我嘅。 第二条啦， 系啦系啦，佢呢条咧有啲特别嘅，我记得系、黑色嘅。 O K， 系啦，而家已经冇嗰种特别嘅感觉啦。因为嗰阵时咧，我嗰阵时同佢暧昧嘅时候咧，我话我好中意佢身上面嗰阵味，所以佢特登买咗一支嘅香水，系喷晒成条颈巾咯。 有种变态， 唔系但系唔系咁佢自己喷啫嘛，唔系我喷啦。佢知道我中意闻佢嗰阵味，咁所以佢就喷咗成支香水喺嗰条颈巾度。我估而家应该冇咗味嘅，而家系得嗰啲防潮珠嘅味咯。系我屋企，即系你知杂物系有种味噶嘛，系咪啊？ 系啊，衣柜里边嗰种。 系啦系啦，跟住之后一丝数一丝数俾嗰条我 四条啦，前后 三条手织嘅。 OK， 系啦， 你自己就唔会买噶啦，都系女仔送。 我自己有一条嘅，自己买嘅。系嗰阵时唔知道，好似去成班 friend 买嗰啲运动颈巾嚟嘅，即系好似一个箍住，唔系一条颈巾一条噶嘛，但系运动颈巾你见系啊，你见嗰啲美斯啊喺西班牙踢波好冻嘅时候咧，佢哋系箍，好似个颈箍咁样箍住嗰款。我自己买过一条嘅，咁行山用嘅啫，但都好少。但系另外有两条系一块布嗰只咧。就是另外两个女孩子送的。 哦。 又是暧昧期间。所以我人生我是计埋好像收过五条颈巾。 对、 哦。而一丝手织给我那条好像是红色的。 是。 是然后上面有写了一些字。即是他用针线自己连了一些字下去。 哦他懂这些啊。 祝君安好这样。 那我条颈巾白色这样有蓝色边。好啦嗱好啦收。 嗱我这些不是重点啊。 但你有没有带先个重点是。你收就收好多啦。 不是每个都要带下的。都系嗰句，每个都要带一带嘅。 你听我嗰啲男人嗰啲系咁依要做下嘢嗰啲咧， 系啦， 都要带。 每个都要带下。嗱，初恋嗰个佢喺学校睇住你啦， 望住啦， 冇得唔带啦。咁、然后送俾我嗰个女孩子，即系手织啦，我就讲手织啦。嗰、那个即系喷香水嗰个咧，都有影过下相俾佢睇嘅。即系嗰啲咧，带住影完张相，哇，好靓啊， 就放翻， 真系好暖啊，跟住就好热啊。 佢啲 QL 上山咧， 系啊， 除咗件外套影完之后，哇，好冻啊，着翻衫先。 你知我都系怕热嗰啲人嚟噶嘛，系啊，跟住就哇好热啊。咁啊，一丝所谓嘈得最多嘅，冇啊，咁呢个 keep 最耐啊嘛，一定 年啊嘛。 其实我织咗咁多条，唔系个，其实我织咗条颈巾俾你咁多年，你又唔戴嘅。 系， 话香港地嘅天气咧，其实真系唔系咁啱戴呢啲颈巾嘅。你谂下，其实都冻极都十度啊。 唔系你个人系暖啫。 系啦，咁跟住之后佢话，咁去日本咧？日本唔见你戴，日本个天气咧，由呢种颈巾又唔够暖， 要戴翻啲 Made in Japan 嗰啲可能啱啲啦。 咁啊，同埋你知去到一定买嘢冇理由压住啲位，跟住之后咁佢嗰人你食咩啊肥仔？ 咩年期织俾你嘅？呢个系初头一年， 我头一两年嘅事嚟噶咋？系啊，而家冇呢啲嘢噶。 我就系谂紧佢咁有情趣织俾你咁样， 唔系噶，而家真系冇呢啲嘢噶啦。你有冇试过织颈巾俾女仔啊？ 梗系冇啦，我真系唔识啊。 系啊，我真系唔识， 冇搞咁多嘢啦。 唔系，我有试过咩嘅？等我谂下先。啊，我有试过织颈巾咯，因为初恋咧，佢咪自己织颈巾噶，佢学啊嘛。 系。 咁佢织完之后，咁佢织你知女孩子以前中学嗰啲啊，不如我又织真系俾其他嗰啲好姊妹啊。 嗯、 哦，我都织一条俾你，哇，好靓，你织得真系好、嗯、啊！你又织条俾我啊，咁啊织好多呢啲啊，系咪先？咁我嗰次见佢喺度整嘅时候，喂，点玩噶？咁、走佢整咗两下，跟住望一望，都系算啦，唔好搞咁多嘢啦，肥仔咁样。喂，嗰阵时唔系肥仔。嗰阵时系方力申嚟嘅，好啦，我呢啲过眼云烟嘅嘢完啦，波成哥嚟啦， 你呢啲真系暴殄天物啦，唔戴颈巾嘅人收咁多条，我呢一条系唯一一条女朋友送嘅颈巾，呢一条今日烂翻嚟， 我想讲系开始出嗰啲毛粒噶啦，已经、 啊、 即系啲边开始披口啊， 呢条系 历史遗物， 初恋女朋友送嘅，喺我中六嘅时候。中六即系几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岁。喺十三年前，有一个女仔就送咗呢条颈巾俾我。你头先问我呢个系手织定系咩嘅？佢嗰条同我讲话，我买咗条颈巾俾你。咁我好啦，我咪信咯咁。但系打后所有人见到呢条颈巾，佢哋都话吓 呢条颈巾唔似买嘅、 啊，系啊，唔似买， 似手织嘅、啊。 佢除非系咩咯，买人哋手织嗰啲咯，有噶嘛，有代工噶嘛， 有嘅。咁但系首先嗰阵时嘅女朋友佢系识做手工嘢啦，第二就又唔算特别富有啦，屋企、 哦， 即系佢唔似会无端端买， 系系。 咁但系佢讲到咁，我就信啦。咁所以呢一条颈咧，佢送咗俾我之后，其实又系啱啱你讲嗰样，我翻学好难戴呢啲颜色，因为佢而家咧系有白色， 系中学系 中学啊嘛，中学你戴唔到白。 咁你唯一系咩时候戴咧呢啲颈巾？就系、是、一年得两次机会嘅啫，圣诞同埋除夕。 除夕嗰一日 系啦，圣诞有时同佢出街你都可以戴下嘅， 系 啊，戴定啊嘛，好多嘢都要 平安夜啊， 系啊， 除夕嗰啲要戴定噶、 啊，保暖啊。喺条颈嗰度，因为个头会冻噶嘛，打埋顶帽啊 ，fit 晒成件事 咁样。 系啊， 咁但我一路，我以前咧就唔系好戴颈巾嘅，个原因咧你就话怕热啦，我系因为会痕 嘅。哦， 咁你一戴过咗好啲之后，呢条颈巾一路咧就塞咗个柜桶，咁我又唔系好戴颈巾，咁我打开个柜桶见到，咦，你仲喺度啊？咁样， 其实呢啲颈巾好吉嘅，大佬。 系嘅，大家戴过咗开始就觉得啊吉吉地咁样都暖啦、啊，即系今日你都见到佢、嗯，我今日先攞出嚟。咁我就打开柜桶，我冇理由又买一条新嘅，女朋友送俾我抌又唔系，唔抌又唔系，而家成住咸菜咁样， 你赞影张相。 咁所以我就觉得，唉，算啦。即系头先黄天怡叫都会问，啊，其实你打好啲女朋友， 会唔会介意咧？ 会唔会介意咧？咁样，其实冇乜人真系介意，可能系。 我想知佢而家个 status 系， 佢而家结咗婚生咗啦， 结咗婚啦。 哦。送翻俾 但系你而家今日大送俾佢小朋友， 生你生仔未啊？送俾我 生仔未啊？ 好似生噶， 哦， 你妈咪送俾我。 男定女啊？ 好似仔嚟。 哦，咁算啦，由佢啦。 如果系女嘅话， 可以追下佢嘅，试下嘛。我想知而家大系冇感觉啦，系嘛？ 冇冇感觉啊！佢只系一条买咗好多年然后唔舍得掉嘅颈巾咯，冇乜特别。 在2001年的时候，一个在男校读书的岸男收到一条颈巾，到现在他都不舍得扔，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 你的颈巾 太熟悉我的汗，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 啲人又话今日录音喎， 录音点解啊？ 录音点夹歌啫？ 点话俾你听？而家13度啊！ 六年半，我每一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的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孤单，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走得好缓慢，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系咯，做咩唔还俾人嘅？ 还翻俾小朋友，借咗条颈好多年啦，有啲嘢要还嘅。 唉，都系一条颈巾嚟嘅，好多失恋嘅问题，所以今集嘅实验小剧场。都是一些失恋的故事。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失恋波四 与开解一。点啊，兄弟？ 我失恋啊！ 哦，是咩？哦，是什么原因啊？ 他嫌我样衰啊。 都是的。 不是吧，你来开解我还是二次伤害我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失恋波四 与开解一。做咩啊，兄弟？ 我失恋啊。 哦，是咩原因啊？ 佢比六帽我大啊。 对唔住，是我。 唔系嘛，你就系传说中嘅绿灯，唔系绿帽侠。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失恋波四 与开解一。点啊，兄弟？ 我失恋啊。 哦，是咩原因呢？ 他说我太矮，衬他不起啊。 都不是啊，你的身形都几标准，几次阿晴乜棚啊？ 不是嘛，我不敢得罪他、啊、我最要做一至五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失恋波四 与开解一。又点啊，兄弟？ 我失恋啊。 哦，又是咩原因呢？ 他说对我只是朋友的感觉啊。 其实我都只是当你是朋友咋。 不是嘛，我没想过追你、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失恋波四 与开解一。又点啊，兄弟？ 我失恋啊。 哦，今次又是咩原因呢？ 他嫌我冇上进心啦。 唔好唔开心啦，冇上进心咋嘛，你仲有脂肪肝啊嘛。 唔係嘛，关咩事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失恋波四 雨开解一。今次有咩事啊，兄弟？ 我失恋啊！ 哦，系咩原因呢？ 佢嫌我咧唔够浪漫啊！ 哦，好简单啫，咁你咪浪， 唔系嘛？唔系个浪字读得慢啲就系、是、浪漫噶。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近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明爱医院一名71岁新型肺炎患者死亡，累计157名确诊者离世。呢名男患者有长期病患，属于歌舞群组。上个月17号，因为高血糖同埋头晕跌倒，到急症室求诊，及后确诊新型肺炎，情况持续恶化。上个月25号转到深切治疗部，延至今朝早离世。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印尼下个星期五实施的免除输出劳工就业服务费用新规例，当地地方政府将会承担印佣培训费用，本港雇主无需支付同审批香港工作签证申请无关的费用，例如印佣申请良民证的费用。劳福局表示，劳工处已经与印尼驻港总领事馆和印尼相关政府部门举行视像会议，对方说明白香港雇主关注聘用印佣的费用会不会大幅上升，重申当地将会承担印佣培训的费用。局方表示，本港雇主需要支付的是印佣赴港之前需要在当地宿舍留宿1至2日的费用，每晚大约港币200至300元。印尼政府强调，收费将会公开透明，违反新规定的印尼职业介绍所将会受到处分。有報道指，協助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峰流亡的4名丹麥政界人士可能遭到特區政府發出國際拘捕令。保安局發言人回應說，法庭准予保釋的被告棄保潛逃已經觸犯香港法律，如果任何人參與組織、策劃或者協助潛逃或者串謀有關的刑事罪行，警方會調查和搜證，在香港司法管轄範圍的法律框架之下，按事實和證據依法處理。北韓領袖金正恩要求美國撤回敵對政策，促請南韓落實雙方協議。朝中社報道，金正恩在執政勞動黨第8次代表大會上強調，今後以強對強、善對善原則应对美国，关键是在于美国是否撤回敌对政策。金正恩不满南韩加强国防力量，但是他表明北韩正是开发核潜艇。他说新的核潜艇设计研究已经完毕，处于最终审查阶段，强调会发展核先发制人及报复打击能力，开发战略核武，持续生产超大型核弹头，不滥用核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和干燥，下星期二三大致天晴，下周后期气温回升。

除非我装到你。唉， 假设有个 friend 失恋，你系咪都系做嗰个角色，系问下究竟点解分手啊？你做错啲咩啊？同佢分析啊，你系咪做嗰个顾问类？ 但系都要视乎佢情绪系点啦，当然，即系如果佢好唔开心要发泄嗰下，我梗系唔会问咁多啦。即系佢想讲，我咪听咯。我觉得自己都系一个几好嘅 listener 嚟嘅，但系如果系有嘢要解决，咁我就会问得深入啲咯。 理性嘅你喺呢个 位，理性咯，但系人都系人都系咁噶啦，对人哋啲嘢就好理性。 哦，正想问呢个位啦， 我自己好唔理性噶。 你试过最唔理性嘅点咧？ 哇！我试过跪一个男仔咯， 哦，跪，O K， 系 求佢唔好离开自己 ，O K， 系好细个嘅时候嚟嘅，其实系中学嘅时候， 嗰时系一个咩嘅情景之下， 其实系佢唔啱，而即系佢识咗一个新嘅女仔， 系啊，系。 咁我哋仲一齐紧嘅，咁但系佢好冷淡咯。对于佢就算咁样，因为佢我谂佢已经放弃我噶啦，谂住，咁我就跪佢，我话我唔会嬲佢之余，希望佢唔好走咁样。 哇， 好癫！而家谂翻起都觉得。 嗰系但系跪嘅地方系你嗰时真系完全冇考虑过，即系可能系佢屋企楼下咁样一啲。 系我屋企楼下。 你屋企楼下 嗰阵 时。哇，好大胆喎！ 佢嘅反应系 唔接受，冇佢冇心愿过，跟住我就觉得好痛苦。系而家谂翻起都几劲， 因为将自己放到极低嗰一刻系。 我一个人好容易将自己咁噶。 够钟翻嚟啦！ 好啊！呢个时候啊，我哋请到2021年嘅林欣彤出嚟啦。 Hi， 大家好 ，Hello， 博成好一。 上次你嚟嘅时候就比较 sad 啲嘅，因为上次嚟嘅时候派紧嗰首《失恋的人站起来》就 sad 啲啦。今次呢首就调翻转另一个极端，好 sweet 啦，《无名指的勇气》啊。 系啊，而家好似好 sweet 咁啊。 系首歌 sweet 定本身而家个人都 sweet 咗先？ 首歌 sweet 咯，我嘅状态都系一样，因为 因为初头一收到只歌咧，会谂咩唔通阿 Mac 准备结婚咁啊，即系有种咁嘅错觉，你拍呢只咁嘅歌， 又着到好似要结婚咁样。 系啊，同埋你自己个 pose，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好好听，同埋好中意嫁。你用嗰个嫁字系婚嫁个嫁。 系啊，我通常都系用嗰个嫁嘅。 系啦， 咁但系咩事令到你即系有呢个嘅念头去写一首或者一首咁嘅歌呢？ 我其实系收到 demo 都已经好长嘅时间啦，跟住嗰阵时一俾咗直爷啦，咁一听个 demo 其实都系好 sweet 噶啦，觉得，咁俾咗呢一个 demo 直爷就直接俾咗呢一份词我哋，即系都冇话我哋想写结婚，即系冇嘅，咁但系就话咗想写一啲 sweet 嘅嘢噶啦，因为都好明显系 sweet 嘅，咁直爷就直接写咗呢一个结婚出嚟，所以都冇俾 guideline 嘅，咁系直爷送俾我嘅一份礼物嚟嘅， 系啊， 咁样咯， 预早送定好似结婚礼物咁样。咁但系即系唱啲 sweet 歌，会唔会令到自己有一啲 期待、 啊？哎呀，我都好想有翻嗰种即系恋爱嘅感觉啊！即系嗰啲咁样。 有时都会有嘅，但系就冇以前咁多咯。即系以前我都会成日都羡慕一啲身边有拖拍啊或者结婚嘅朋友嘅， 系， 都会有一段时间咧都会心急啊，几时先到我咧咁样，究竟身边嘅人有冇人介绍呢？即系都会问一下。我身边嘅人咧而家仲急过我嘅，反而 最急系边个啊？ 是中学同学咯，身边嘅， 系 有一个中学同学。直情咧，佢话睇到我呢一个无名指的勇气嘅 MV 咧，因为 MV 里面我系饰演一个就嚟要结婚嘅人啊嘛，跟住我个朋友话睇到眼湿湿，佢话好想我快啲可以咁样。 咁但系呢啲即相对地比你急嘅 friend 有冇做啲咩去令到件事促成咧？ 暂时冇咯，最近都冇咯。你哋有冇听到我啲狗喺度？ 我听到啊， 打交添啊！ 其实佢哋系玩嘅，喺度玩打交。系啊，我而家喺屋企啊，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佢都好心急啊！究竟阿妈咪几时有爸爸啊？咁 但系你啲friend 冇介绍俾你咩？ 佢哋咧试过噶，跟住试过约过一个朋友嘅朋友咁样一齐打下边炉咁样咯，都试过嘅。咁但系就冇乜下文咁样咯。 咁但系嗰次即系打边炉嘅时候，你去嘅时候已经知道嗰个人系即系啲朋友谂住系啊，定去到无端多咗个人咁咧？ 哦，我知道系有一个朋友佢哋想介绍我识咁样咯。 系， 我又冇乜话。好大，即系唔系话一个诶、我去相睇，即系唔系咁嘅心嘅，系系一个诶、我识多个朋友好咯咁样咯。 系， 不过我谂我个人真系比较宅啲嘅。 O K， 屋企人急唔急啊？ 屋企人唔急噶，完全。我妈系好平常心嘅，即系佢都有同我讲过嘅、又或者系咧，我之前点样楞到呢个话题呢，即系我同屋企人好少讲呢个话题嘅。 系。 咁但系一楞到类似系。我有时会同我妈讲，我想佢陪我一世咁样啦。 系， 哇，反而讲呢样嘢，我有少少眼湿湿。我一讲我爸妈想佢哋陪我一世，我反而好大感觉噶。 吓、 啊，系，跟住我妈就会话咧，唔会噶，你会找到一个好锡你嘅人噶嘛，咁样，即系佢会咁样讲咯。 咁但系你自己有冇幻想过，即系假设，即系去到嗰一日，嗰个画面系点样嘅呢？ 即结婚嘅一日， 系啊， 我都有幻想过噶。我幻想亲咧都系大自然咁样咯，一系就海滩，一系就好多可能系花花草草咁样。 哦，所以我捞咗泰山出嚟添， 喺个山度， 有个森林啊， 有一堆星星喺度， 得唔得？如果着住婚纱行山，应该好攰。 咁啊，对于呢一个可能未出现嘅真命天子，而家呢一刻嘅你咧，你有冇一啲条件上面嘅嘢，希望嗰个人会系点样样 嘅？呢、這个都简单嘅，我好细粒啦，咁高过我都 OK 噶啦，好矮嘅啫。 OK， 系啊，啲人咧唔知道，我唔知道应该开心啦，可能我比例都算 OK 嘅望落， 系 咁咧，有好多人都话吓你咁细粒噶咁样咧，一睇到真人咁样。是啊，好细粒嘅， 即系 咪 睇相嘅时候唔觉咧？因为 系啊，即系可能上镜或者睇相，可能有着高踭鞋咧，通常上镜、另外就系、其中一样嘢咧，系我有啲朋友咧，譬如读紧中学嘅时候倾 大个想点点点，想个老公系点？有啲人咧会话、我想系鬼佬咁样嘅，我有啲朋友， 即系外国人啦、 系啦，外国人。跟住咧，但系我系好奇怪，我由细到大咧。即系而家冇咁啦，我细细个好惊外国人噶，唔知点解。尤其是咧系好细个，细个到小学、幼稚园嘅时候，我系惊，我觉得佢哋好恐怖噶，唔知点解。我觉得系同我唔同类型嘅生物咁样噶，直情。跟住咧到咗中学咧，我更加觉得我唔可能系拣佢哋系老公，因为语言问题啊，即系咧沟通太紧要啦。 系。 即除非我英文突飞猛进，如果唔系我都唔得，鬼佬或者外国人或者其他国籍嘅人咁都，我觉得好难咯、啊。从前常在乎被幻想，谈情曾但求被拥有，仿佛从来单打独斗，长路牵手只有我在走。 漫长永久，谁计较是谁被拥有？只因信你得到自信，练习只可恳求仍不够。何时开始？何来枯竭无名指的勇气？为何一相处也就发现着意？缘机时机未到，到了才明白从前百伤悲。悠长婚纱，悠长一生，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比喜欢更加欢喜。成长成长都必须争气，渐渐懂得如何舍得才能有你。手 想阿 Matt 分享一个你关于你自己一个秘密俾我哋听嘅。 嗯，我有一个癖好嘅，我就好中意将块面所有觉得唔干净嘅嘢挤走佢。有时咧，甚至系冇乜嘅，其实我都知道，但系咧就好中意搵搲下、拗下、揿下，整到佢损晒咯。有一排我系好唔知点解有咁嘅手瘾啊，成日觉得块面好污糟。唔知系咪强迫症嚟噶？其 实，即系你唔需要照镜，但系譬如可能 要照住镜嘅， 要照住镜嘅， 又或者摸唔摸到有啲凹凸啊，少少我都唔放过咯，好细好细好细点我都好想冇咗咯，但系而家改善咗噶啦， 系 而家忍受多咗，因为真系成日整损晒块面。 有试过令到皮肤出现问题嘅？有 真系成块面损咯，好多地方都，跟住我系好起劲咁挤完之后，即系好多笪红晒啊，第二朝都未退啊，瞓醒都唔退，跟住我就好后悔啦。 我以为好开心啊， 呢个就我追求嘅 啊，好兴奋啊， 咁样啊，关公咁样啊。 我冇追求呢样嘢。 咁嗰个爽快感喺边度咧？或者你 如果真系整到啲污糟嘢出嚟，会觉得好有成功感。变态其实。 你会唔会会唔会即系摆喺即系我当可能有啲乜甩皮定啲？你会唔会摆喺度即系鉴赏下咁？ 我会我整晒落张纸巾度咯， 系 啦，跟住如果整得多出嚟就觉得好成功咁样，好变态， 又唔系好变态嘅， 鉴赏呢个其实唔系好变态嘅， 因为咧我有时都用黑头贴嗰啲或者粉刺贴啦，咁当你一扯出嚟嘅时候，你见到哇一支支洞喺度啊， 觉得好有成功感， 系啊， 好正嘅嗰样嘢， 尤其是有时咧你真系耐冇清，然后忽然一清嘅话，哇，蔚为奇观啊！中乳石咁樣 係有時啲水泡或者粒皮咧，我搣咗成大塊咧，好中意堆埋喺度咧，想砌翻。 原來你哋仲嚴重喎，唔怪之覺得我唔過 分，唔係好過分， 好中意砌翻埋佢咧，哇，好大嚿。哇、哦，好正啊！我覺得咁樣。 如果水泡嗰啲我又唔敢整 喎、啊。水泡佢變咗白色啊，特別係你明知痛啊， 好似好痛咁啊！真係。 啱啱首先搣完皮，而家見到紅色，點滯？我要搣到佢痛咧，我就會停。 哦。 如果佢唔痛咧，我就會繼續。所以睇黑天鵝，佢搣到次嗰下，我係 唔得，好驚、啊。 哇！即係嗰啲，即係嗰啲嚟嘅係。 我睇黑天鵝睇唔曬，我睇到一半我暈，我真係頭暈。跟住瞓咗喺索马路，要熄咗部机。 即系嗰啲痛咧，好入心嘅。 好入心，同埋我记得佢个 vibe 系做得好好噶，成套戏。 嗯， 好 dark， 好 deep， 跟住又好。 佢有照镜啊嘛。 系啊，好劲嘅嗰套戏嘅 vibe 系、 但系都系自己块面嘅。 自己块面系啦。 即因为 我有试过帮朋友整噶。 系啦，因为有啲人系喜欢帮人整噶嘛。 我试过啊。 睇唔惯你块面咁多嘢。 因为我女朋友咧。 點樣氹，即係假設激嬲佢或者點樣氹佢咧，就得俾你整我個鼻啦。咁、佢就好中意揾個嗰啲鉗咧，就係咁鉗出嚟，喺個粉刺係咁係咁鉗啦。咁鉗完之後，佢就會 high 落你件衫度，哇！一條兩條三條四條咁樣。 做乜 high 落件衫？ 點解要咁做啊？ 佢覺得中意將 high 翻啲污糟嘢喺我身上面，佢覺得好得意咯。但佢就好中意鉗嘅。總之我一去親佢屋企咧，佢就話你瞓喺度啦，我幫你鉗啦，就不斷係咁喺度整嘅。咁我就同佢玩個遊戲，我話俾三次機會你。如果我有三次覺得痛咧，呢、這個遊戲就會完噶啦， 係啦。咁你冇試過扮痛咧？ 我有，有時你阻住，有時你阻住我瞓覺啊嘛，大佬。 就快完啦。 係啦，但你都會幫人整嘅。 有我有一派好中意幫我細佬整，但之後佢唔俾啦，因為整損佢。 但你會唔會開 YouTube 睇嗰啲咧？ 哦，有啊，有試過。 係啊。系咪好舒服啊？ 系啊，好正噶啫。但系而家冇啦。之前有一排成日睇噶，真系好变态。但系嗰啲片全部好多 views 噶，咁所以我觉得，咁我都正常，我唔系唯一一个变态。 够钟翻嚟啦！ 呢一个小秘密就系、你话会将面上面好多唔中意嘅嘢挤走啊，即系嗰啲 有少少强迫症，呢样嘢我好咗啲噶啦。 哦，系啊，反而好咗啲、我以为可能会而家即系大家都多时间喺屋企嘅时候，就接多咗嘢添噶嘛。 以前真系好黐线噶，我以前咧有一派系接到咧，上年我讲嘅时候都好咗啲噶啦。我以前有一派咧系接到块面损晒啊，控制唔到自己噶。跟住而家咧就好咗啲啦，即系接得适可而止嘅。 系， 但系都会是会每一日都照一下，即通常呢我做呢样嘢是冲完凉嘅时候嘅。即我会检查下块面啊，睇下有冇啲污糟嘢啊咁样。跟住就即好似自己同自己做 facial 咁囉。 哦。 跟住如果 OK, 咁就唔会夹硬嚟嘅。 係 啦。 冇以前咁夸张囉。 冇以前咁夸张。同埋我以前呢係会帮埋我弟弟啊，帮我啲朋友啊整埋㗎。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我去如果唔做歌手咧，我可以去做呢一个美容师嘅，因为我好中意做呢样嘢。 咁即系2020年，大家即系个生活会多咗一啲俾自己啦，喺屋企啊咁啊，即系上一年，你有冇发现到自己上一年嘅时候又有一啲自己嘅生活 小习惯啊？ 发现到咧？ 我发现咧，我唔系好识得 take care 自己娱乐嘅部分咯，唔知可唔可以咁讲咧？又或者系我唔系好识得 take care 自己嘅心情咯，即系譬如以前多工作嘅时候，咁我咪 翻工咯， 翻工咯， 系啦，翻工咯，娱乐嘅部分咪可能间中揿下电话咁就 OK 啦， 系 食下饭同屋企人或者安排同朋友食下饭咁样，跟住多咗好多时间咧，我就唔系好谂到我自己应该做啲乜咯，有时咁跟住咧就坐咗喺度啦。跟住有阵时咧，我又好惊，哇死啦！我少咗工作，我觉得自己好懒啊！我觉得我自己如果用咗啲时间嚟煲剧，我觉得我自己喺度嘥紧时间啦咁样。咁跟住有时候就练歌，咁但系练得太多又白声好攰啊。跟住又觉得，哎死啦！我喺度做紧咩咧？咁我究竟应该用啲时间嚟做咩咧？咁有时就会觉得好惊咁样咯。 但系你自己本身份人系怕闷定唔怕闷先？ 我唔算好怕闷嘅咁，但系同埋睇电视嘅过程，譬如同屋企人睇电视，咁我系同佢哋倾偈嘅都会，系咁呢啲时间我又唔觉得嘥嘅，系啦。 但如果假设真系自己一个要过一日啦， 系 即系 会有啲咩做？ 系啊， 有阵时会睇下剧咯，譬如 Netflix 嗰啲咯， 有冇谂过学下啲新嘅嘢噶？曾经。 我之前有一派去咗学嘢，真系 系学咗啲咩啊？ 学嗰啲半永久妆啊，而家好兴嘅 咩啊？半永久妆即系一种化妆嘅嘢嚟噶。 嗰啲飘眉雾眉啊，嗰啲嘢咯， 哦、 你有冇听过？ 有 系啊，即系嗰啲整唇啊、眼线啊嗰啲嘢咯。系令我个心情好翻好多嘅嗰排，有一样嘢俾我去努力啊，跟住同埋咁我又唔系日日都冇嘢做嘅，即系都要工作嘅呢排，有时都会去试下 demo 啊，搵下歌啊咁样嘅，跟住即系如果有嘢做，咪会成个晏昼甚至夜晚咁样都系去咗做嘢，系咁试 demo 唱歌，跟住。系咯，跟住又可能 做运动咯，做运动系我呢个疫情嘅时间有好多时都系用咗啲时间做运动嘅，咁都令我觉得系即系为自己身体又好，为咗唱歌戏好啲又好，咁都系善用时间嘅其中一样嘢咯。 人 系 好衰噶，当自己好忙嘅时候就好想好戏啦，但系当你有得戏嘅时候，就会觉得诶死啦，做紧啲咩咧咁样。 系啊，你冇嗰样就想要嗰样。 到你迟啲即系慢慢就继续又多翻啲嘢做，对疫症缓和多翻啲。 你会觉得哎呀，好想戏下， 好想喺屋企咩都唔做啊咁噶啦。 府、大阪府同兵库县正式要求中央政府向当地颁布紧急事态宣言。日本全国寻日新增7882人确诊，连续四日创新高。其中神奈川、大阪、埼玉同千叶的感染人数都创疫情以来最高纪录。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30% 或者以下。预测天气寒冷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和干燥，下星期二三大致天晴，下周后期气温回升。依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个封路啦。较早前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封着的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门方向管道内的快线已经是解封的啦。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车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是多车了的，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赤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公路道中去西环方向近海港政府大楼一段仍然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中环军营。咁另外咧，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咧，连翔道去尖沙咀近柯士甸道西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佐敦道。咁另外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对行道一段慢线，因为有修路工程影响，到而家咧系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利道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喇沙利道。咁另外咧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海港城一段车龙排到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过去学园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来又环保。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新人 Michael C。 喺我大学嘅时候咧，搬咗出去住，因为近啲学校。 私生子， 私生子，真系私生子。 你嘅屋企人最后屘系点样揭发咗？原来你收埋咗两个私生子咧，系咪就系一日冲入嚟你间屋捉奸在床嗰啲咧，暗中狂拍门咧？ 又咁又唔系，因为。 吓，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思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课程啊，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今日我是你的后援会啊，会有林欣彤嘅，咁啊，跟住落嚟呢一 part 犀利啦，我哋发现到佢有一个新嘅癖好，中意收藏嘅一样嘢。 想问 Mac 咧，推介一套你自己几中意嘅动漫啊！ 我超级中意《钢之炼金术师》F A 嘅。 哦， 我系识拣， 仲要 F A 嘅 F A 人啊，真系识嘢啦！ 真系有睇啊， 真系识嘢啦！ 我真系两套系啊，因为佢有另一个版本就咁叫《钢之炼金术师》。 Brotherhood 嗰套 系啦，嗰套无论个结局定或者佢中间表达嗰个故事，我都觉得一般。 嗯， 睇咗 F A 咧。就好中意 F A 咯，就冇咁中意另一个啦。 你喜欢呢个作品嘅原因系？ 我觉得好感动嘅，其实，佢哋即系主角同即系爱德华同阿尔嘅兄弟情啦，仲有屋企嘅情怀啦，同埋佢哋永远都好坚强，同埋我觉得，爱德华好有型咯。 嗯， 我觉得佢好。我覺得睇有陣，我試過咧呢一套啦，同埋另一套嘅動畫啦，我都試過係好似中意咗嗰一個主角咁。 仲有邊套啊？ 仲有兩套，仲有一套就係小英啦，我中意小龍。 哦，小龍，哦， 小龍好正啊！ 佢有一種含蓄得嚟，但係會保護你嗰啲咧。 佢又勁，但係佢又好含蓄。 係啦，又怕怕醜醜，我明啊，我都差啲中意小龍。 係咪啊？跟住仲有一套咧，就係《貓之報恩》裡面嗰只貓。 哦， 藍雀佢叫做，我覺得佢好有型。係。跟住鋼鍊我都中意愛德華嘅，但係亦都中意阿爾，阿爾好有愛心噶嘛，佢成日好中意收貓仔喺自己個 海 夾度裏邊啊嘛。 我覺得好有愛啊！其實，《鋼之鍊金術師》呢套戲，同埋佢好多故仔，每一個短促嘅故仔都係好精彩噶，同埋都表達緊好多唔同嘅情意咯。咁我係亦都好緊張嘅，我覺得佢啲情節係好緊湊嘅，即係嗰啲剪得好好，一完片尾曲，跟住你就啊，好想下睇下一集啊，等唔到嗰種咯。 係 係啊，同埋。嗰種好奮鬥，亦都睇住佢哋經歷好多嘢，而越嚟越變得強，係好正嘅，我覺得種感覺。 OK， 好啦，而家俾個選擇題你，要揀一個拍拖，你會揀邊個？ 哇！ 愛德華啦，阿爾 阿爾凡斯， 跟住之後貓之報恩嗰個 藍雀啦，同埋小狼。 好難揀，開心到佢啊！佢嘅嘢 可唔可以四個揀曬？ 好難揀， 揀一個點解？ 我揀小狼啊！ 嗯， 因为佢好专一，长情，佢一直都好爱小英。 系， 因为其他人唔知噶嘛，其他人佢哋嘅爱情观唔好知。虽然云妮同爱德华 系 好似可以，但都冇乜点表达过咁。 系， 所以小狼 嘅。小狼啊 ，OK， 咁如果你自己做呢几套卡通片或者 Let's Say 钢炼入边其中一个角色，你觉得边个最似你？ 最似我啊？ 或者你边个最有共鸣咧？边一个人？ 我估可能有时我都会有啲似小英咁咯， 嗯， 佢系 大头虾， 系咯，有啲大头虾，但系深烤佢又会要佢勇敢嘅时候佢可以噶又， 嗯 嗯， 系有蛇龟噶嘛，佢平时嘅生活个人 系， 但系当佢遇敌紧急关头，佢有几勇敢噶，我觉得有啲似我自己企喺台度嘅我自己嘅，因为其实我个人咧，我都觉得系某程度上，我觉得我性格唔系好适合娱乐圈嘅。因为我又好怕好高调啦，跟住又唔系好识成日都好高调咁分享自己，而可能仲系会有怕丑嘅感觉嘅有时，同埋喺台上我都依然有压力嘅，如果好多人望住我都会好紧张，未克服到呢啲紧张。咁但系咧谂翻起我以前要比赛嘅时候咧，就系咁嘅状况啦，即系平时个人好似大头虾又。留一样嗰样啊，又唔记得嘢啊，又唔记得带纸巾出街，唔记得带遮面，咩都唔记得。跟住，但系喺个台度，如果要我勇敢，好好咁样将我练咗嘅嘢爆发出嚟咧，喺嗰几分钟，即系嗰时比赛场，嗰场比赛时，我又 OK 嘅。 同埋人哋睇唔出我好緊張， 真係睇唔出 喎。但係好緊張其實，但可以扮到好鎮定而完成個 task。我自己睇翻我就知道自己緊張，因為遠睇咧係好似真係唔緊張咁嘅。我自己睇翻到，但一近 zoom 我啲眼睫毛震到咧。同埋咧，同埋可以話俾大家知，如果你哋當見到我一雙手揸麥咧，其實我就係好緊張，因為我隻手開始有啲震啊。 哦。 咁我就揾另一隻手嚟用力。 捏先至， 好真 啊， 好真 哦！ 但系唔俾人知咁样。 够钟翻嚟啦！ 头先有讲到，而家多咗一啲时间喺屋企会做其中一样，即系譬如睇下剧嗰啲咁。动漫方面又有冇睇到啲咩作品有得推介呢？ 有啊，就系《鬼灭之刃》啦。不过其实都唔系最近睇噶。 系。 佢嘅电影就是最近睇啦， 系， 但系佢嘅可唔可以叫做集嘅剧集？ 动画、电视、动画、 动画系啊，动画就系系咪起码一年啦？已经有，系我觉得好好睇啦。 系 我睇电影直情嗰个零两个钟里面，我喊咗两次，真系好好睇嘅。 边记唔记得边个位喊啊？ 首先就系、是。主角见到自己屋企人嘅时候， 啊、即死咗嗰 度 企人 啦， 系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好惨啊！即系点解佢要咁刻苦呢？ 嗯， 其实佢都可以好似普通人一样， 系 每 日就上山斩柴啊， 系啊，日日上山斩柴啊，同屋企人食饭啊，咁样佢变咗做自己一个人孭住一个妹妹，但系嗰个妹妹其实。已经死咗噶， 嗯嗯，系 好惨。跟住然之后都有喊住，系咁喊。跟住到佢要离开呢一个，系啦，翻翻现实嘅时候，我又忍唔住喊。啊，其实我唔止，咁唔止两次啦。到最后 喺呢度好前面， 系咯，系好前嘅啫。到最后验死嘅时候都喊啊，系啊。跟住咁主角同佢讲，其实冇输到嘅时候都系咁喊啊。其实佢赢咗。 哦，对住森林大嗌嗰度系咪啊？ 系啊，唔得啦，嗰度都。 哇！其实你揿着咗个掣 ，flow 成套都会 keep 住喊，真系。 系啊，好热血咯，同埋真系好热血，系燃点咗个心嘅，燃烧咗个心。 燃烧嗰啲火。 即刻觉得自己好懒，跟住即刻觉得自己好想一日十二小时都做运动咁样。 我想知道你入面最中意系边个角色啊？ 都真系好中意离斗子嘅， 系 好可爱。 有冇令到你好想买嗰啲即系 figure 嗰啲翻嚟储啊？即系中意呢一套。 咁我又冇啊。 不嬲都冇储开嘅， 系啊，好少储呢一啲嘅。 嗯， 系，嗯，好奇怪。我之前咧有一样中意收藏嘅嘢系计数机咯，但我唔系中意，我唔系中意去狂计，诶，我都中意计数嘅。以前谂翻起我读书嘅时候，我最中意嘅科目系计数。 啊， 系啦，咁但系我中意。收集计数机不是因为用来计数，是我很喜欢按一些很按的掣咯。 哦，那你是不是会喜欢那一只类似譬如旧式茶餐厅柜台那只那只弹弓， 好劲那些， 好好弹那只， 好劲那些计数机嘛。 是啊，那只弹弓。 喜欢啊。 哦、 即是人家以前读会计要特登买一部好按的机，等他考试的时候去用的嘛。 是正啊，我觉得。我即如果做一份会计功课咧，会令我期待咧，就系、是、因为我要揿计数机啊！ 哦，我想知道啊，你而家仲有冇储计数机？ 我有两部喺度咯，仲 哦，就疯狂时代都系得两部，定系抌咗啲？ 疯狂时代好似都系得四部啫，系即系我都冇买好多嘅，因为我都唔想屋企堆积太多嘢嘅，我系怕太多嘢，因为我原本屋企已经。唔系好整齐，有啲乱噶啦，我觉得。 嗯， 系啊。 你最中意嗰部计数机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我最中意嗰部计数机系 佢个客，哇 哇哇，终于有得讲啦咁啊！ 系咧，都几贵嘅。 嗯， 我觉得 啊， 即系佢好似系可以插落部电脑用添嘅。但系佢需要500蚊，不过咧佢唔系有特别 function 嘅，佢只系得加减乘除嘅啫。即系佢唔系我哋用嚟可以系啦，唔系考试，唔系考数学试嗰啲，佢、只系加减乘除一至九啊零至九咁样嗰啲。 系， 但系咧佢系超级弹噶，你揿落去，佢系 我都唔知点形容啊。 嗯，个回弹力好好系嘛，个手感好紧要。 超级特别嘅佢嘅手感，跟住然之后咧，佢嗰种厚度啦，佢嗰个厚度系有啲似细个咧嗰啲银行门口咧，咪有嗰啲。俾人哋輸入咧股票 number， 哦，我知邊 部，好鬼好撳噶嘛嗰啲，咁啊啲掣，我細細個一經過咧，又或者我媽要去撳咧，我其實望到咧好想撳嘅，跟住我成日叫我媽，你俾我撳啊，你講俾我聽個 number 咁樣，咁我撳咁樣啦，跟住但系咧，我呢一部咧，雖然佢嗰個回彈力同嗰一種機唔同嘅，但是呢个厚度是咁厚咯，粒底系啊，好好揿噶，所以佢。 我想知咁你诶诶系咪心情唔好有压力嘅时候就会好想攞部计数机出嚟揿揿揿揿揿揿？定系真系坐喺度？ 可能我计下啊，今个月我信用卡用咗几多钱咧？咁样其实我系可以用电话去计嘅，咁但我就唔会嘅，我会特登攞部计数机出嚟揿咁样咯。 哦， 即系有时候我要计呢啲数嘅时候咧，我就会攞计数机揿啦。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噶啦！ 即系都会用嘅，而唔系斋草。 会啊，会用噶。 我以为去到斋草嗰地步添，即系屋企有个嗰啲人嚟 display 柜系摆玩具啊，摆酒啊，你系摆一堆计数机。 但系啲玩具嗰啲冇得用啊嘛，咁计数机个重点系用啊嘛，即系你揿嗰下系重点，但系玩具你望嗰下系重点啊嘛，系咪？ 你恨唔恨而家有人送礼物都仲会送计数机俾你？ 有人试过送俾我，但系好失望啊！get 错咗我嘅重点啊！ 系点错咗咩位咧？ 佢功能多，但系唔好揿， 一啲都唔好揿。佢送咗嗰种咧，系嗰啲掣系擦胶面，跟住好扁嗰啲咧。 哦，知边只啦？系即系以前会考旧式嗰部计数机嗰只， 旧嗰部太阳能 Casio 嗰部咧，有一部。 总之嗰啲计即系个擦胶面嗰种咯。 嗯。 嗰啲掣系好扁，好钝咁样咯，跟住我就唉唔系啊，我唔系要呢样， 搞到好想去你屋企揿个掣添。 系啊， 我哋物色 俾你揿下， 我哋物色一下，睇我搵到一部好揿嘅计数机送俾你先。 好啊。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忧伤。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司机因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梦。 痛，去将我俩撕空。 午夜菠萝蜜，我哋翻去啦。 就准备咗礼物送俾阿 Mac 嘅，呢个礼物 我哋要 confirm 一次个礼物系啱嘅先。 我系讲过要粉红色啦，实用啦，食嘅话就唔好太肥咁样咯，系啊，系嘛？ 粉红色嘅嘢食系 百力滋咁样，好肥唔得 ，B B。 咁但系收礼物方面啦，咁有冇话系即系系咪中意啲实用啲嘅嘢居多咧？平时 我中意啲实用啲嘅，即系个真系就咁摆喺度，我就觉得好似好唔环保呢个嘅制造嚟。我有时会咁谂噶， 系咁如果调翻转，有冇收过啲好把鬼嘅嘢咧？ 有啊，嗰啲咩圣诞节抽礼物嗰啲实有啦。 有试过收过啲咩咧？ 有一条好长嘅揽枕，佢系一个法式面包咁样咯。 O K 啊， 几得意咯。但系 要屋企有位咯，不过 系啦，要张床有位咁样咯。但幸好而家张床都有位嘅。 系，即系男朋友送嘅俾你，其实都系啲实际嘅嘢，就啱数啦。即系即系依排当个电话坏咗要换嘅，咁啊送呢啲就最好啦。 哇，电话 系啊， 咁重手笔啊，梗系好啦。哇，好啦， 即系咁，你今日开到咁大啊， 即系咁讲嘅，系咪要我有电话喺度咧？ 粉红色嘅手机啊， 粉红色咯，最新出金毛啊，咁啊三个镜头，三万仔咁样。好啦，嗱， 你先啦， 我先啦。嗱，我呢个好实用嘅。我觉得嗱，即粉红色就固然一定要有啦。咁但我就系谂紧啊，即系点样入手咧？粉红色嘅嘢， 粉红色都多噶， 即系随便搵个粉红色冇乜意思啊嘛。咁我就觉得咧，即系要呼应翻只歌啦。 系系 失恋的人要站起来。 你买一对鞋啊嘛？ 唔系失恋的人要做咩咧？饮多啲水。 哦， 即系你要 正喎， 夹硬咗啲呢个， 唔系啊，好明显 下边十二蚊店买嗰啲嚟。 诶，唔系呢个唔止十二蚊。照顾自己咯，我觉得系，同埋呢个我最中意佢上面写嗰个啦 ，just love myself 得噶啦， 系 呢、 个 夹硬有啲诗意 啊，呢个系我要学嘅嘢嚟噶，其实 呢个好紧要啊， 系啊，我要好好地学习， 唔好话懒唔懒有诗意，get 唔 get 到 buy 唔 buy 就得啦，呢、 OK， 所以我就送呢、 多谢你， 好啦，你又讲到你咁把炮 嗰个啊， 我啊睇下你有咩 失恋啲人站起来已经俾人估到啦。买一对袜嘅， 真系袜， 系啦， 我都有谂过， 但系， 喂，好靓喎， 未完嘅， 又出呢招， 我决定要做一啲啊老土嘅嘢， 咩啊？ 我买一对另外一款颜色，我决定同佢交换一人一对， 哦，即系一只， 系一人一只， 哦，好啊， 系啦，几 sweet 啊呢件事， 即系鸳鸯嘅， 但我见到听好似好唔靓， 咪两朵都系花，我已经尽量拣噶啦。咦，我未搣價錢牌喎，兩個都一打 唔緊要啦， 唔緊要啦，你唔會買好貴噶啦， 啱啱好不值，啱啱好不值。 唔係我啲價錢真係唔重要嘅，心思重要嘅。 係啦，所以我就決定咗一個老土嘢，就係我同阿 Matt 鴛鴦襪，一人一隻。 多謝。 好啦，俾你揀啦，你中意邊個個？ 嚇，要咁樣揀㗎？係 啊， 每一次都咁揀㗎。 每次都要揀啊，好殘酷㗎，我哋呢度。 我兩樣都覺得好好嘅，好難揀喎。 係啊。 好似要伤人心咁啊！因为呢 啲系咁噶，要站起来啊嘛。 系啊， 咁我拣水樽啦。 哎呀， 因为我好中意饮水啊，真系。 好嘢， 我都中意对袜噶吓，唔代表我唔中意噶。 所以都话唔系话夹唔夹硬，最紧要收嗰个人摆唔得啦。 输咗的人要站起来。 够钟翻嚟啦！ 你仲记唔记得我哋送咗啲咩俾你咧？ 记得系水壶同埋袜， 系 粉红色嘅， 系实唔实用，用唔用得着？ 用得着啊，用得着，好用得着，有着同埋有装水饮噶， 即系而家都 keep 住有用嘅， 有嘅。 但系而家咧，而家话即系咧，所以即系想收啲咩嘅礼物多啲咧？ 嗯， 即系撇除计数机之外啊。 哇，好昂贵啊！但系我而家谂一谂，即系我讲下嘅啫。不过 你想要嘅嘢吓， 系啊，我需要有啲可能需要嘅嘢就系一部电话啦，因为我部电话神神地啊，最近。 哦，你嗰部用咗几耐啊？而家手上面呢部？ 好似两年几了，其实都不算好耐噶啦，我觉得。 你是不是电器杀手嚟噶？ 我不算，还好嘅我。 佢要澄清啱啱个好 friend， 我唔算。我细细个咁计手机， 但因为你个样好电器杀手啊。 系咩？ 系啊。即个 点样 傻傻地咁 样，杀手样系点傻傻地咁 样，傻傻地好似好得意咁样。哎呀，哎呀，咁错制咩？ 哎呀，坏咗啦！ 会嘅咩？咁错制会坏嘅咩？而家啲电话， 但有冇买啲礼物奖励自己嘅？平时即系例如系自己生日啦，又或者去到自己好攰嘅时候，间唔中啊，不如氹自己开心啦。你会唔会？ 呢个会嘅，通常都系衫裤鞋袜咯，可以系一样多少少嘅嘢嘛。 是 又会用得着的嘢， 系都是实用派的，你都是 系啊，系实用派。 我知道了你中意计数机，等我哋睇下会唔会有一日揾到一个好劲嘅计数机送俾你。 好啊，我好期待啊！ 你会唔会出首歌同计数机有关噶？ 嗯，又或者将嗰啲计数机揿掣嘅声摆落啲音乐度， 系整落个 beat 度，爱情计算机咁样。 OK， 好，等我度下先。 好啊，哇，今日多谢你啊，林欣彤。 好啊，多谢。 感谢，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寻日拘捕12男1女，涉嫌同上个月22号粉岭和合石一间石厂谋杀案有关，初步相信同土地纠纷有关。被捕人士年龄15至61岁，有人报称是学生，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他们涉嫌谋杀、贩运危险药物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涉及刀手、司机、安排武器和运输车辆等的工作。警方说，案发时四名疑凶坐私家车到场，落车持刀施袭之后离开，事主同日证实死亡。警方又在牛头角一个住宅单位检获86克怀疑霹雳可卡因、5把牛肉刀和衣物，上址可能用作毒品储存和分销中心，而武器、衣物就可能同案件有关，不排除有疑凶曾经在单位逗留。消息指，本港新增近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明爱医院一名71岁新型肺炎患者死亡，累计157名确诊者离世。呢名男患者有长期病患，属于歌舞群组。上个月17号因为高血糖同头晕跌倒，到急症室求诊，及后确诊新型肺炎，情况持续恶化。上个月25号转到深切治疗部，延至今朝早离世。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房委会正系为余下大约300栋仍然未检查排水设施嘅公屋大厦作初步检查，预计喺3月底之前完成。至于大约1000栋已经完成检查嘅大厦，大部分单位嘅渠管状况良好。另外，房委会正是试行在升降机加装非接触式按钮，市民无需按掣，用手隔空指向按钮就可以输入所需层数，减少触摸公共设施交叉感染机会。如果效果良好，计划在2021至2022年度引入房委会辖下的商场使用。陈凡在网志表示，为了确保公共屋邨的环境卫生，房委会特别聘请70多名防疫楼宇监督，加强突击巡查各屋邨的卫生和清洁工作。房委会辖下的商场和街市亦都增聘大约100名防疫大使，监察访客量度体温，劝喻戴口罩，监控商场和街市的清洁，以及提供酒精搓手液情况等。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都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YouTube 频道。 我终于出新书了， 我真是恭喜你啊！有没有想过好事可以成双？ 诶，你系咪请我食饭先？ 系提名你参加今年香港书奖嘅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喺2020年1月1号去到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电子书，就可以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提名噶啦。 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号。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播一报时啊。而家时间啊，去到下昼3:40啊。 系，咁跟住之后就系天气啦。 天气继续冻啊，12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噶。 好，今日既然咁冻啊，波城有嘢推介啊。 今集笨毒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集推介你着龟老裤。不过首先有两样嘢要澄清。第一，嗰、那个你啊，其实我系直接指紧阿一你嘅。我而家直情想推介阿一你呢个人咧着龟老裤。而第二样嘢要澄清嘅就系、是，虽然佢哋个名字叫龟老裤，但系因为龟老裤呢个名字实在太过负面啦，所以决定帮佢改咗个名字，叫做保暖裤，又或者内胆裤，又或者。穿在里面的裤是啦，即是刚才你都听到啊，一说颈巾又不是很大啊，又讲到其实香港啊地啊有几冻啊诸如此类咁样。咁是的，我觉得人的耐寒程度和他脂肪的那个比例呢，某程度上是有关联的。咁你见到一身一个骨骼精奇呢，你都知道他应该都抵得下呢一啲寒风。咁但是我都依然觉得在天气，喂，十二度啊，大哥！即系我而家录紧嘅时候，香港地有几苛咁样。你谂下夜晚啊，你伸只手喺空气之中咧，啲风吹埋嚟系寒嘅，所以佢依然系有佢存在嘅价值。即系啲保温裤着喺里边，除咗真系可以保温之外，我觉得系一种安全感嚟嘅。呢一种保温裤系我中意就譬如棉质咁样。当夜晚喺条街度，哇，又吹晒寒风，诸如此类。但是你里面那条保温裤贴到你好实，是好像有一层保护罩在这里样。所以无论是理性上还是在一个感觉的情感上的东西，我都觉得这个保温裤是很值得穿的。那既然你这么喜欢穿短裤，那就找条你喜欢叫它就龟佬短裤或者保温短裤可能都可以的。Anyway, 一会继续讲。总之今个星期笨到兵团就是推介在这些寒冷的天气着保温裤，记住是保温裤。 我个人如果全家都着嗰条裤，就叫全家裤； 如果啲裤好贵嘅话， 就叫富贵。 系、哎、全家富贵咁样。 如果爸爸都着嘅话，就叫父亲裤。 我哋想叫富爸爸啲。 其实咧，去到呢一啲咁嘅， 其实咧你而家系着紧嘅， 我而家系啊，冇错，郑小琪，我真系着好多嘢翻嚟嘅，计埋内裤， 计埋内裤， 有三条裤，跟住头先已经又讲几斤啦。 提我话 咩啊？ 你有冇试过唔着内裤出街啊？ 有。有时落楼下咁样， 真系噶。 夜晚深夜冇人嘅时候嘛，咁我面嗰条 深夜告别内裤呢坛嘢，搵 special 唱，系点唱啦？深夜告别练习系哎呀，去到嘴唇边啊！深夜告别内裤， 你纯粹塞啲音落去啊！你一交我 headphone 条线棘住咗喺度，我咩都听唔到。哎，我放弃 headphone 啊，好啦，咁跟住之后，今日系着咗几多条裤啊？ 今日老夫三条嘛，我系着咗，我俾你望下呢啲最 classic 呢啲颜色。 哦，嗰啲肉啡肉色嗰种嘅龟老裤。 系啊，就系、是、啲肉色。呢个就系喺屋企好耐噶啦。咁因为其实你一年其实真系冇乜几多日就要着嘅，咁所以其实佢都 keep 得好新净。 唔系，其实我以前都有一条嘅黑色嘅龟老裤嘅，因为喺市面上有两只色噶嘛，唔系三只色嘅，通常 我而家呢只啦， 但你呢只嗰啲肉啡色啦，第二款就黑色啦，第三款就系白色嘅， 白色嘅 系啦，咁我买黑色，咁嗰时点解着咧？系喺中大读书啊。 中大系冻好多嘅，话俾大家听。 我成日都话新界地区再低一两度。山上面再低一两度，而中大系再低一两 度，所以如果呢度系十二度嘅话咧，嗰边系得五六度嘅啫，即系冻到你咧，哇唔得，跟住就啲 friend 就推介咗我去买呢啲叫做龟老裤，咁我先至有一条嘅啫，咁然后呢条龟老裤我第二次着咧系几时咧？就喺加拿大嘅时候啦， 我已经去到嗰边啦， 加拿大真系不能不着一条嘅龟老裤喺入边。 嗱，我想知道，因为未感受过加拿大吹埋嚟嗰啲冻嘅风系点啦。嗰晚我同你喺公司收工，我哋企喺出边吹埋嚟嗰啲风，嗰、那个层次同喺加拿大差几远啊？ 差好远，差好远。 我想知道其 实即系你嗰边系吉啊，直情用吉嘅感觉啊。嗰种吉系你啲风吹埋嚟，你只脚如果入边冇一条嘅紧身裤，即系无论你系龟老裤又好啦，或者 leggings 都好咧，即系嗰啲运动 leggings 都好咧，你系 feel 到啲风系吉落你只手嘅，唔系吉落你只脚嗰度啊。个概念好似咩咧？好似嗰个叫咩啊？嗰个叫咩啊？ 咩啊？你想讲咩啊？比针吉。 好似螺旋丸再加先再加引述定唔知再加咩落去，令到佢个风盾、哦、好似一支支针咁吉落去个细胞嗰种感觉咯。系、哦、啦，但唔记得嗰招叫咩名？傻， 我好难帮到你谂到啊！我谂住帮下你啊，你呢个答我真系原来好难帮到你。 总之就吉啦， 吉落去。 但系你香港系震啫嘛。 其实都未去到震嘅，又老实讲， 你想震嘅时候震，你想 hold 住 hold 到嘅， 一个好低温嘅雪柜喺上面喺度扫紧嗰种感觉啦，系啦嗰种嚟嘅。咁但系虽然咁你去过嗰度比，咁我哋就冇得比， 冇得比啊！唔系，所以我就系着过两次，即系两个情况下着过呢啲咁嘅龟老裤咯。 但因为我早一两日咧，我系里边着嗰个所谓龟老裤。佢其實運動嗰只嚟嘅， 哦，即係緊身， 係啦，黑色嗰只嚟。 哦，我好中意著嗰啲， 我今日係 sorry 啊， 變翻著呢個。 我覺得著嗰嗱著你呢啲咧係屋企居家著嘅，但係如果你話出街咧，我係覺得嗰只係舒服啲嘅。個原因係咩咧？首先第一樣嘢，因為小弟喺屋企係唔著褲嘅，即係孖煙通嚟嘅啫。咁但係你真係凍到不能再凍嘅時候，就要著一條呢款嘅龜佬褲，其實當睡褲咁著係 OK 舒服嘅。因為瞓覺嘅時候係不能著緊身嘅嗰啲窄腳褲啊，或者貼身嗰啲 leggings 啊。咁但係如果出街嗰著 leggings 係舒服啲嘅，個原因係在於你。佢真係包到你冚一冚咧，你啲風咧係打唔入去你個皮膚嗰度啊！即係龜老褲咧，即係你呢只嘅鬆弛嘅龜老褲咧，始終都係鬆噶嘛，即係同你皮膚中間始終係有一陣嘅空氣喺入邊噶嘛，我覺得係爭啲啊！ 因為我呢一條咧就係比較貼身啲嘅。咁我覺得我因為我點解今日最後會揀呢一陣？ 站咗我啦，風遁螺旋手裏劍啊！多謝， 真係又答到你個好嘢啊！风遁螺旋手里剑就系喺加拿大嗰度吹埋， 嗰种感觉啊， 就系咁样。 系啦，嗰种将你嘅吉吉吉吉吉系咁吉断你嘅细胞嘅嗰种感觉。 咁我今日我但我轉咗著而家呢個棉質嗰種啊，就唔知點解我過去嗰兩日就係著運動嗰只咧，佢嗰種黐住嗰種粒咧，佢係好貼啊。 哦， 但因為你始終外面都仲有一條褲，嗱，譬如踢波或者打籃球，我著嗰種 leggings 嘅時候，佢 你 OK 啊， 係啊，你可以好似有得透氣咁啊。但我而家外面再加 透氣， 係好型啲，係嗰啲細胞 啲。腳要唞一唞氣先， 啲毛孔啊， 唞一唞氣 嗰啲嘢，你知啊， 每個人都會唞一唞氣啊， 有時放出嚟唞啊。 我哋俾阿優叔出去食啲嘢先， 係啊，唞一唞氣先。哇，好凍啊啲空氣，哇，好確喉啊咁樣， 有薄荷嘅咁啊啲氣， 係咯，吹翻出嚟，哇，好濃啊咁樣，咁然後 好純啊，唔係以前咧。题外话，真系咧，我试过有一个小学嘅怪癖嚟嘅，成班小学同学咧，因为我嗰间小学咧系喺山上面，咁逢系冬天先至会有呢个嘅习俗嘅啫，系我哋嗰班嘅同学仔，就系、是、对住山边，因为我喺山嘅嗰个位置，即系山又唔叫山顶嘅，即系你个概念当好似 山嘅中间， 点讲好咧？你好似竹园咁样啦，佢都系依山而建噶嘛， 系 即慈云山咁样啦，系啊， 佢唔系山， 佢 exactly 系山嘅，系啦，咁但系佢你学校有一边系望住个草地咁样啦，佢成班同学冬天咧就会对住个草地度，哇，薄荷嘅感觉啊，系真系唞大啖气咧，佢话系一种。有种好似食紧以前僆仔食六箭噶嘛， 哦， 系啊，佢有种食六箭嘅感觉咯。佢四五个男同学就对住个操场喺度， 系， 哦，六箭啊，六箭啊， 细个可能就会用六箭嚟比喻啦，但系佢都用第二啲嘢嚟比喻啦，咁 都系颜色，都系黑色， 有啲冰冻嘅感觉添，系啦。你有冇着羊毛嗰啲嘅？ 我唔得， 有冇试过？ 唔得，我细个 呢个我都唔得噶，呢、這个 细个有。 我细个我妈有买过诶，三龙裤都系噶，特别裤系好唔舒服。嗱，首先男仔拣里边嗰条裤好紧要，羊毛嗰种吉咧， 你 拗唔方便。 里面系指打底裤啫， 系啊，即系 唔系底裤，系打底裤。因为羊毛底裤非常之创新喎，呢、這个概念崭新， 同埋好大胆， 人体嘅极限。 我谂起都得吉啦， 系啊。 唔得，底裤唔得，即系打底嗰条咯。羊毛有买过嘅，但系嗰种痕系最惨嘅尴尬，在于即系其实我而家都少少痕啊，你拗唔到啊，拗唔到啊，佢嗰种痕系即刻，佢嗰种吉系另一种吉。你头先嗰个咩风女咩手女切咩螺旋丸嗰、那个嗰种吉，系就系头先话加拿大嗰边嗰啲风，但系佢羊毛嗰只吉系会令到你唔舒服啊。 哦， 做啲刮刮地咁样样嗰种， 哦系， 试过一次之后咧，我就唔再着。 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即系而家咁怕冻，咁怕热咧，系有个童年阴影嘅、嗯。因为以前细个嘅时候学你，即系我啱啱话斋啦，学校系喺山边噶嘛，咁即系相对地系叫做天气比较即系个温度比较低少少啦。咁再加上以前系翻上昼班咧，你朝头早系好鬼死冻噶嘛。咁阿嫲咧帮我着衫嘅时候咧，系先有一件白色嗰啲，好似一格格一格格嗰啲保暖内衣咧。僆仔嘅时候系小朋友先至会有嘅，大人好少着嗰款咧、啊，即系好厚身嘅白色内衣嚟嘅。你知边只先？ 唔知啊， 系一格格一格格嘅，你啲 B B 仔着嗰种感觉嘅。因为我记得我嗰阵时系小一小二，系、啦。咁跟住之后再出边加多一件啡色嘅羊毛内衣，然后就着嗰件校服恤衫，出边再加多件学校嘅冷衫。再加多件校褛，即系我着咗五件衫喺嗰度， 咩都唔舒服喎、 啊。系啊，咁但系僆仔唔识啊嘛，咁屋企人叫你着，咁你咪着咯。好啦，着完之后，我记得好记得嗰日咧，系朝头早要早会要排队喺度集会咧，我系咁飙汗啦，然后块面青晒啦，跟住之后老师行过嚟问咩事，我都唔知咩事，跟住佢摸一摸我个身啦，哇，你着好多件衫、啊，你会唔会使入去自己除咗件啊？咁样冇咁焗啦。跟住我记得我喺学校厕所嗰度自己除咗两件嘅底衫之后，我觉得哇 个世界唔同咗， 世界唔同咗，mind blow， 即系原来冻嘅感觉系咁正噶，你明唔明啊？即系你俾人混咗咁多年嘅感觉，笼中鸟嘅感觉， 突然间打开一扇窗， 即系个概念就好似你读咗十几年嘅男校，哇！原来大学是这样的，所以我自此就很怕着一些很 好 好局促嘅嘢。 系啦，但系贴身同局系两样嘢嚟噶嘛，即系等于我哋嗰啲运动嘅打底裤，佢唔局，但系佢贴身噶嘛，所以我 OK 贴身，唔 OK 局啫。 系，同埋你头先我。運動打的那些你咪揀牌子咯， 哦、是是是 有些渣啲嗰啲咧，我諗嗰條應該是特價買嗰啲啊，百零蚊一條。 翻版 又咪去到翻版，但係百零蚊嗰啲，佢咪就係焗住咯，即係散唔到咯。即係同埋最慘係上，其實即係我雖然話我會著啦，但其實上車 哦係啊係啊， 即係我嬲都有得除啊， 除咗條面嗰條咯，放心，打底褲嚟嘅。 同埋我諗發現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因为刚才讲的龟裤打底裤有厚度的嘛，咁假如我平时买嗰啲长裤牛仔裤啱啱好贴脚嘅话咧，你里边如果再加一条龟裤，其实系好紧，同埋咧坐低嘅时候个啰会露出嚟，因为啲嘢太紧啦、哦，你冇遇到嗰个空间俾嗰条龟裤嘅进入啊嘛，平时你买一条长裤，系我出现咗咁嘅状态，而家好紧啊，其实，但紧得嚟又有一种好似自己虐待自己，紧得嚟。好似好亂到舒服咁， 唔得我真係頂唔順，所以睇人啦自己。咁當然呢個叫咩啊？呢幾日嘅天氣可能會再有唔同嘅改變嘅。 今晚係單位上次 要保暖啦，大家，尤其是如果屋企嘅有老人家啊、細路仔嗰啲，就注意佢哋嘅安全啦。 啊，好好啊， 好似尋常事 啊！今日嘅天氣 係今日嘅天氣，報埋天氣我哋 12度啊，而家 好，唔好而家報，轉頭報。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相信呢几日大家都觉得啊，好似冻咗好多、啊。点样可以体验到嗰种冻咗好多嘅感觉呢？就是唔系好想去冲凉啦，起身唔系好想离开张被啦，就连想去 office 你都唔系好想坐上个马桶，你就觉得冬天真系嚟咗啦。成日都有人喺度讨论嘅，即系究竟香港系咪真系咁冻咧？点解好似去到日本、去到加拿大又好似冇咁冻？系咪啲人话系呢个湿冻嘅关系咧？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如果大家可以练好啲强壮嘅体魄嘅话，可能就唔怕冻噶啦，就好似呢一班人咁样。呢一班嘅西伯利亚人，佢哋话：十二度系时候出去着短裤 BBQ 啦。 唱尽了惨遭爱侣遗弃，那些歌仍然无一首够震撼，我实际碰到的。痛苦苦更多，失恋的故事同样的折堕，难怪像每首冻死我。你不要跟我争，争先唱这最惨的歌。要是你想跟我斗难过，斗凄楚，随时拿起。咪唱两段，安慰你叹息的，会否比我多？即使间未能流出真眼泪，谁个又会悲惨得过？揭开我的创伤，竟好过讲笑话娱乐，大众得到掌声更多。 我是一个西伯利亚人，冬天的冠军， 怎会再有别个这样幸运？ 棉褛跟我没可能合衬，才显出我身份西伯利亚人。冬天激发抵抗力，能承受灵魂再低温。 所以第一名是我，你哪里及我衬？要是你想知我对情爱有几悔，随时能讲几个晚上，记录痛苦的歌，够开演唱会。一生的爱人留低的再会，合计亦有几千分贝。最初我不过想分一个安慰奖，谁能撩动失恋竟捧了杯。 我是一个西伯利亚人，冬天的冠军怎会念不稳，棉褛跟我没可能合衬，才显出我身份西伯利亚人，当天激发抵抗力，能承受灵魂最低温，可以活的人是我，你哪会望我尘。 好了，最尾十秒报天气，等师培一阵报，再报咗先。而家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我报咗啦， 系我报咗啦，师培睇你会唔会报先。